A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进入五月是美国的亚太裔传统月，社会各界借这一传统活动来增加族群间的彼此沟通、和谐相处，同时呢也感谢亚太裔人士对于美国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那么今年的亚太裔传统月有哪些活动？亚太裔的构成族群又是怎样的？其中华裔占据了怎样的比例？亚太裔在美国的总人口中有着怎样的特点呢？节目中我们将连线记者进行报道。然后我们还要为您介绍千呼万唤使出来的韩国三星可折叠手机明年就要问世了，它会引发一场颠覆传统手机外观的革命吗？三星又能否借此重回手机行业老大的地位呢？好，节目中我们一块来关注。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每年的五月都是美国的传统的一个节庆月份，就是亚太裔传统月，英文是 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Month。亚太裔传统月期间呢，各地的政府相关的官员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联谊活动，来体现美国社会多元文化，感谢亚太裔的居民在美国国家建设里的贡献，来增进各族裔间的相互了解。在美国社会的亚太裔构成当中呢，占据主要的是华裔、日裔、韩裔和印度裔。亚太裔传统月为亚太地区生活在美国的各族裔间展示各自的文化传统、开展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所以每到五月，人们可以通过不同族裔社团组织的文化节、美食节等等活动来领略亚太裔这一多元化群体多姿多彩的文化传统。亚太裔传统月源起于1978年美国国会推出的亚太裔传统周，后来呢延伸到了月，今年正好是第40个年头，因此各种节庆纪念活动格外丰富，也非常隆重。好了，下面我们就首先连线在美国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丽琪女士，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亚太裔传统月。 说到了亚太裔传统月呢，是在1992年由当时担任总统的老布希呢所签署的法案。那么自从这个法案生效以来呢，在每年的五月，全美各大城市呢都会举行一些庆祝活动，来表彰呢亚太裔美国人在经济、科学、社会、学术、慈善等方面呢对美国所做出的贡献。此外呢，亚太裔传统月期间，美国现任的总统呢也会发表演讲，表扬亚太裔的美国人在各行各业当中的杰出表现，并且呢借此感谢所有亚太裔对美国的卓越贡献。那么在今年的美国亚太裔传统月，川普总统呢特地表彰了两位杰出的亚裔人物，他们分别是首名上太空的印裔女性卡尔帕纳乔拉，以及首对移民美国的韩裔夫妇的女儿，后来在二战中表现英勇的苏珊安吉迪。说到了这两名杰出的亚裔女性，卡尔帕纳乔拉她是第一位印度裔的美国籍太空人，也是首位进入太空的印度女性。1997年他参与了哥伦比亚号太空梭的太空任务，首次进入太空。那么在2003年的2月1号哥伦比亚号太空梭爆炸解体时，他是七位罹难太空人之一。小行星51826号呢就是以卡尔帕纳乔拉的名字命名的，以此作为纪念。而另外一名杰出的女性苏珊安吉迪，她是一位韩裔美国人，也是美国海军首位的女性枪炮官，以及美军最早的亚裔女军官之一。苏珊·安呢在家中是排行老三，在1942年加入了海军，那么在1946年退伍时呢军阶为上尉。2003年苏珊·安吉迪呢因为热心于公众事务而获得了加州众议院颁发年度女性奖。正因为这两位华裔杰出的表现，也让川普总统在今年的美国亚太裔传统月特别的表彰这两位杰出的女性为美国做出的贡献。 在今年美国亚太裔传统月来临之际，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也公布了最新的美国人口构成状况。结果显示，目前呢，亚裔的美国人已达2141万人，其中30%都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按照族群的话，华裔是以508万人居首，其次是印度裔。 是的，说到亚裔人口的数字，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所公布的资料当中呢，美国大概有呢2000万的亚裔人口，约占总人口比例的6%，也是呢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族裔。那么说到了我们亚裔族群的特点，首先呢从收入的水准来看，我们可以说是表现得相当的出色。像是家庭的收入呢，中位数达到了78000左右，比白人群体高出了30%，更远远高于西裔以及非裔的数字。不过呢，在亚裔当中，每个族裔之间呢，当然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根据了皮尤研究中心呢，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印裔的年收入呢，中位数高达10万多美元，其次呢是菲律宾裔、日裔、斯里兰卡以及我们的华裔。那么在亚裔家庭当中呢，重视教育也是我们的传统以及特点。那么在普查数据当中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拥有学士以及以上学位的亚裔呢，占52.3%，远远超过了全美国31.3%的平均水准。那么从职业来看呢，亚裔在美国主要集中呢是在教育、健保以及社会援助方面，还有呢关于科学、管理、行政等行业呢都是我们的亮点。此外呢，在这个制造业呢、艺术娱乐、休闲餐饮还有零售业的领域呢，当然有不少我们亚裔的身影。所以呢，从这个数量和各方面的水准来看呢，我们亚裔尤其是华裔哦，在美国的力量呢早就已经不容小看了。这也难怪乎呢，在前几天的公告当中呢，川普总统也说，亚太裔对美国的发展和多元化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也鼓励所有美国人都来了解亚太裔的传统。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美国。每年5月举行的巴菲特股东大会成为了全球投资者高度重视的盛会。每年在这个时候呢，巴菲特的故乡奥马哈市就聚集了大量投资者。近年来，华人的身影非常的多。在2018年5月举行的巴菲特股东大会上，人们看到呢，现场有大约50000名的参会者，而其中近1/4参会者是东方面孔。不可否认的是，巴菲特数十年来的投资神话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复制的状态。虽然已经88岁了，但是股神称号呢却一直被人们认可，在中国国内多年来掀起了他的热潮。而中国投资者扎堆巴菲特的股东大会，对于他们来说呢，目睹大师风采是一个方面，可能更关心的是莫过于从历年股东大会上获得赚钱机会和投资机会，还有人生真谛了。也许用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来描绘参会的感受呢，是恰当不过了。在今年的大会上，有人就问了，每年呢你都会告诉大家应该买进什么样的股票，可为什么最赚钱的依然是你呢？巴菲特表示，正是因为自己坚持了长期持有，看好一个企业长期持有，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笑到今天。不过今年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也承认自己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比如他当年呢就一直没有投资亚马逊和谷歌，他承认自己呢也犯了错误，因为他对这些行业并不了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为您分析巴菲特身上的3个标签，可以使得巴菲特股东大会年年呢成为投资者热捧的盛事。 那在巴菲特身上呢，有3个标签决定了他在投资界的地位，那这分别是呢投资者、老师和偶像。那我们从这3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原因。那首先呢，从巴菲特作为投资者开始说起。巴老呢被称之为股神不是没有原因，那并不是他不会犯错，而是呢他对长期价值投资的坚持和自律的执行力，使得其基金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整体回报率在长期呢总能够 跑赢大盘。那我们截取一段历史回报率对比来看一下巴菲特的一个投资成绩。那这张图表呢，为我们显示了从1965年到2015年这50年间，伯克希尔哈萨维的美股市场价值回报率和标普500的指数回报率之间的一个对比图。那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大部分的时间巴菲特的回报率呢都非常容易的跑赢大盘。但要注意的一点是啊，跑赢大盘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而除了巴菲特至今还没有能做到的一个事情是呢，坚持的多年跑赢大盘。那么在这50年当中啊，伯克希尔哈萨维通过长期的滚雪球式的积累，将公司每股账面价值由19美元是滚到了146,186美元，总增长超过7500倍，年复合增长率接近20%，远超标普500指数在同一阶段的涨幅112倍。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巴菲特的第二个角色老师，从生活哲学到投资观念上能够得到巴老的指点啊，是非常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因此呢，每年巴菲特的慈善午餐呢就给了投资者这样的一个机会。而我们看到呢，其中不乏中国投资者赢得竞拍。而在市场方面啊，这顿午餐之后，他们相关公司的股价呢，或提到的这个相关个股股价都是在短期内呢获得了市场大力的追捧。而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角色，偶像的这个角色。而这个角色呢，也在华尔街上造成了所谓的巴菲特效应。那意思就是呢，巴菲特买什么，市场呢就跟着买什么。举个例子，在去年呢，当伯克希尔哈萨维的交易记录显示，在前一个记录当中呢，公司是大量的加仓了苹果股票，清仓沃尔玛，并且呢积极的买入航空产业公司的时候，当天的交易结果就显示啊，苹果公司的股价呢是上涨创下历史新高，沃尔玛股价下跌，而整个航空板块从达美航空到西南航空等等啊，股价都是全线的上涨2%到3.6%。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三星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之一，而在消费者并不熟悉的半导体产业，三星集团在2017年已经取代了英特尔，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而在手机生产行业呢，三星这两年走得并不顺利。三星最新推出的 Galaxy S9 以及 Galaxy S9 Plus 两款手机的销量呢，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即便是在本土韩国市场表现也并不理想。三星公司把希望寄托在了明年将推出的可折叠式手机。那么这个手机呢，横着放就可以像钱包一样折起来，折好了就自动锁屏了。他们相信呢，这款可折叠式手机将给三星手机带来新的突破。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款将要推出的三星可折叠式手机。 美国专利商标局近日公布了三星的一系列专利。根据可折叠智能手机的专利图片显示，手机横向摆放时可以从显示屏中间对折，像钱包一样打开，屏幕对折即可锁定手机，打开屏幕就能解锁。它还可以折叠两次，立在桌子上竖屏使用。根据专利细节，手机的折叠并不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合页完成的，而是通过一套折叠系统，包括一个传感器。用户把手指放在传感器上，可以将合页折叠到某个预设好的角度，传感器也能探测到手机何时折叠，折叠到何种角度，并做出相应改变。另一个专利是一款用于手机的透明显示屏。据报道，2015年三星曾推出透明显示屏电视，手机透明显示屏可能与之类似，可能会用于增强现实功能。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近年来，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成为了一些移民国家主要的流入人口之一。不过很多新移民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自己过去所学的专业呢，到了新的国度之后未必碰得上，要有一种壮士断腕另起炉灶的这样一种决心。

一篇人类学论文发表了也没几个人看。相比之下，现在的工作更让他有成就感。 上周节目里我们介绍了加拿大呢一直希望能够推进一条连接全国东西的大型输油管线，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原油的迅速输出。能源就是黄金，如果这条输油管线能够建成的话，将极大的增加加拿大作为能源输出大国的分量和地位。不过在加拿大呢却遭遇了很多环保组织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一条长线路的石油管道万一出现渗漏，后果不堪设想。正因为如此，几次动工又几次停工，很难推进。由此可见，在加拿大环保组织的强势和话语权。对此，加拿大政府总理特鲁多多次开会召集反对党，要求呢就这一事件达成一些协议。那么最新成果怎么样了呢？好，来听报道。最近加拿大政府特鲁多就这一事件与相关的政党呢进行了闭门磋商，希望能够推进管道的建设。好，我们来听报道。 加拿大自由党政府总理特鲁多与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两位省长的闭门会议似乎只取得了小的进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民主党政府继续坚持反对修建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的立场。不过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三个措施来促进从阿尔伯塔省北部油砂矿基地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太平洋沿岸伯纳比地区的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项目。 We have engaged in financial discussions withThe pipeline owner with Kinder Morgan. This is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that are happening in Calgary, in Toronto, in Houston, in New York. They won't happen in public, but as soon as we have something to announce, I promise you, we will let you know. 首先是联邦政府准备拿出纳税人的大笔金钱投资于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项目，以减少输油管道承建公司的风险。这是给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公司的胡萝卜。第二是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岸的海洋水域保护项目，这是给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民主党政府的胡萝卜。第三是用立法手段赋予联邦政府在建设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项目上排除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地方政府法规阻碍的权利，这是给反对输油管道项目的人寄出的大棒。 Kinder Morgan 公司斥资74亿加元扩建横跨洛基山脉的输油管道项目完工后，其输送原油的能力将达到目前水平的三倍。 We have approved this pipeline. It is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We very much want to see this pipeline get built. It means good jobs in Alberta. It has suffered tough times. It means good jobs in BC, thousands of them, as the pipeline is built. This is a project that we have determined is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will move forward. 特鲁多星期天在首都渥太华举行的三方会议结束后告诉记者说，确保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项目的成功不但是加拿大民众的期待，也是国际投资者的期待。加拿大石油出口过于依赖美国单一市场，让加拿大原油卖不出价钱的问题不能再继续下去，这事关加拿大的长远国家利益。 I don't think it'sAny surprise to anyone that I don't think we would be in this current situation if the British Columbia government hadn't continued to emphasize its opposition to the project. 特鲁多还特别强调，在加拿大这个联邦国家，联邦政府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并批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一直坚持高调反对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项目的立场，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困境。加拿大政治观察家们认为，特鲁多政府之所以终于介入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项目上的火热争端，终于采取实际行动推动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项目，是出于政治得失的考虑。 虽然采取打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措施会得罪该省的不少选民，得罪不少土著人部落，让自由党政府精心打造的保护环境和保护土著人利益的形象受损，但如果不采取有效的行动推动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项目的建设，则自由党政府会失掉更多的选票，而且会失去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不过也有分析家认为，即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民主党政府软化其反对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的立场，但仍然有许多土著人部落和环境保护组织会继续采取公众抗议示威和法律挑战行动，以阻止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的建设。看来尽管有联邦政府总理特鲁多与BC 省和阿尔伯塔省两位省长的星期日周末会谈， Kinder Morgan 输油管道项目受阻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加拿大为建成一条横贯国家东西的长线路输油管道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政府呢极力推进，然而相关的社会组织呢却在极力反对，双方展开了一场拉锯，到底这条管道后续命运会怎么样呢？世人也很关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